国家体育指导委员会26号在平壤的玉柳馆举行宴会，表示欢迎和祝贺我国女足队荣获2016年国际足联17岁以下女足世界杯赛冠军，载誉而归。宴会由国家体育指导委员会委员长、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崔龙海同志、有关部门干部和女足队员、教练及其家属出席。